关于冷暴力呢，我觉得在夫妻生活当中难免有很多摩擦或者矛盾，正确的处理好两个人的情感，有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对吧？不要以冷暴力来伤害对方。其实冷暴力对彼此的身心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觉得冷暴力这种情况呢，在当今现在很多家庭中都存在。冷暴力呢和家暴其实对婚姻的伤害都是蛮大的。冷暴力虽然不存在身体上的那种摧残，但是对婚姻对双方的心理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冷暴力如果不及时的去把夫妻双方的矛盾化解，久而久之就会让对方在心里的积怨又越来越深，时间长了就会产生情感上的破裂分离，最后导致离婚。 这里是今夜思语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语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你感受过冷暴力吗？你使用过冷暴力吗？关于冷暴力你有什么看法？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咪蒙的网友。一段感情中，男生做什么是最让你难以忍受的？之前我做了一个粉丝调查，有2000多个人参与投票，结果是出轨第一，冷暴力第二。很多人说冷暴力比语言暴力更伤人，那今天我就要讲几个关于冷暴力的故事。老公追我的时候特别肯花心思，以前我一个人在北京，跟他打电话说我从没去过长城，因为没人愿意陪我去。他挂了电话马上坐36个小时的硬座来北京陪我去了长城。我当时很感动，觉得他以后一定会对我很好。当婚后2-3年，他对我慢慢不一样了，假期不再跟我去旅游，中午不再跟我一起吃饭，平时上班都不跟我一起出门了。我感受到了他的冷漠，也怀疑过他是不是不爱我了，但很快我就打消了疑虑，毕竟他从没跟我吵过架，也从没凶过我。朋友们都说我找了一个好老公，后来他就开始经常不回家，总躲着我了。我很郁闷，就跟闺蜜出去喝酒，那天我喝得很醉，闺蜜送我回家，老公开了门，从闺蜜那里接过我，扶我坐在玄关，很温柔，就跟我们刚交往时一样。闺蜜笑我说，这么多年了，你老公还对你这么好，真羡慕。我想老公这么照顾我，一定还是爱我的，如果趁着酒意我们敞开了聊，说不定就能回到以前了。等闺蜜们走后，我刚想睁开眼，谁知老公像验尸一样粗暴地拍了拍我的脸。我愣住了没动，他见我没动静就走回了房间，并且锁死了卧室门，再也没理过我。我在玄关坐了整整一夜，那晚之后我提出了离婚，他没有挽留。离婚第二天，他在朋友圈秀恩爱，女方是他们公司的同事。后来我才知道他已经出轨2年了，他之前的一切表现不过是想装好人逼我离婚。冷暴力最可怕就在于他会给人一种错觉，他还爱我。最痛苦的不是被剥夺，而是先给予再被剥夺。最痛苦的不是没有希望，而是先给了希望再让人失望。另外一条故事，我生完孩子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冷暴力，原因很简单，我生的是女儿。宝宝出生那天我疼了一夜，凌晨4点生完，整个人都虚脱了，足足生了8个小时。但知道我生的是女儿后，老公看我的表情都是冷冰冰的，完全没有了之前对我的各种照顾，连宫缩针都不让我打，就让我出院。结果当晚我乳腺不通畅发炎了，疼得碰都不能碰。 我叫老公陪我去医院，结果老公接了盆热水，丢了条毛巾给我。他说随便敷敷就行了，别这么娇气。整个月子期间，我的伤口撕裂的疼，坐着疼，站着疼，喂奶也疼。我想上厕所，于是跟老公说让他扶一下我，但他从来不回应，一直玩手机。我只能自己慢慢起身，一步一步挪着去上厕所，疼得狂冒虚汗，身上疼，心里更疼。我受不了了，就跟爸妈说我要离婚，因为老公对我冷暴力。我爸妈听了之后很生气，他们很生气地骂我，你现在小孩才几个月，你要离婚，你疯了吗？你老公对你不错了，他每个月给你钱，也没有家暴你，你还有什么抱怨的？我愣住了，就因为他没打我，没骂我，我就不能难过，不能委屈了吗？那一刻我真的很想自寻短见。后来我才知道，我得了产后抑郁，就是因为老公的冷暴力，因为爸妈对冷暴力的视而不见。我哭到不行，你们都不理我，我一直求助，你们却当没看见。冷暴力最让人难过的是，我的痛苦对你们来说成了日常。冷暴力真的很可怕，因为越无声无息的折磨越难以逃避，因为越细微的伤害越容易无孔不入。如果没有及早发现，等后果摆在眼前的时候，已经无法收拾。 窗外阴天了，音乐低声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 的手上的，我的心真的受伤了。 这里是今夜私语时，我是主持人浩洋。曾经有一个采访，在一段感情中，对方做什么是最让你难以忍受的？2000个受访者的答案是出轨第一，冷暴力第二。很多人说，冷暴力有时比语言暴力更伤人。那么你感受过冷暴力吗？你使用过冷暴力吗？关于冷暴力，你有什么看法？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胡慎之的网友。俗语说，打是情，骂是爱，这在某些方面还是有一定道理可言的，比如爱情或婚姻。如果两人的相处没有过吵闹的体验，即使有矛盾也是默默忍受，那么很容易就会对对方进行冷暴力攻击。这种感觉让人很难受，还不如吵一架或打一架让人舒服。冷暴力这个词儿，我们并不陌生，但很多人对冷暴力的概念似乎不是很理解，或理解的不够深刻。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冷暴力这件事儿。一个典型的冷暴力案例，有一次本来小云跟男朋友已经约好下午一起出去玩，后来男朋友下午临时有点事情，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明来不了的原因。结果，没等男朋友说完，他就直接挂掉了电话。男朋友也知道他的性格，所以忙完下午的事情，就立刻赶过来陪他。当梦寐以求的男友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就对他置之不理。男友问他任何事情他都不理睬，面对男友对他的邀请他也一个个拒绝。最后到傍晚的时候，男友提议说，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吧。他心里有些松动了，想去吃饭，但是转念一想，如果现在答应了他就等于原谅了他，为了惩罚他，他还是果断地选择了拒绝。最后的结果是男友出去吃饭，然后顺便给他带回来一些食物。虽然男友带回来了一些食物，但他内心还是生气的。其实他想去，但又不想便宜他，因此他在心里责怪男友，为什么不再多坚持一会儿，不再多问一句，为什么男友只顾着自己不顾我的感受。小云对待男友的方式也是一种冷暴力的方式。一般来说，支撑我们生命生存下去的是这三种感觉：价值感、掌控感、存在感。站在这个案例中男友的角度去体会，你会发现以下几点。第一，男友在他身旁犹如空气一般， 男友说的所有的话，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无法激起对方任何的回应。这种无回应的状态会让男友觉得没存在感。存在感是一种归属的感觉，所谓的归属的感觉是在关系中能被对方看见，知道你在，面对你的言语行为会做出一些反应。说白了，存在感就是能被特殊的人重点看见。这种感觉她男友是没有得到的。第二，男友在这段关系中没有半点的掌控感。所谓的掌控感是有一些事情可以在我们的规划之内或预期之中，通过努力能完成并达到的一种可供掌控的结果。而该案例中的男友不知道对方的情绪什么时候消除，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给他回应，他好像一直处在这种情绪中，男友的掌控感被剥夺了。第三，男友的所作所为没有得到对方的承认。比如有时候丈夫买了一件漂亮的衣服给妻子做礼物，妻子回应说，老公你真好，你对我真的太好了，我觉得很高兴。那一刻丈夫的价值感得到了满足。所谓的自我价值感是指对他人有利的，能被别人需要的一种自我价值体验。自身能力被需要和被承认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东西。但很明显，在这个案例中，那位男友做的任何事情对他而言都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对方的不接受实际上是一直在否认男友在身旁的价值。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冷暴力事件，把话憋在心里就是不跟你说。很显然这是一种惩罚方式。幼年时期约五六岁的时候，我去河里学游泳。我们那时候学游泳方式非常简单粗暴，就是有的父母把自己家的孩子往水里一扔，然后让孩子自己游上来，他们站在旁边看着，孩子有任何危险就立刻下去救。我学游泳的时候是被小伙伴们扔到河里，要靠自己狗刨游上岸。一方面那是恶作剧，但我们那里很多孩子就是这样学会游泳的。沉下去的时候我特别慌张和绝望，直到现在我仍然记得那种感觉。外界的声音都淹没了，只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想喊又喊不出来，似乎掉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好像快要死掉了。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表达，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当我们被冷暴力对待的时候，体验到的感觉就是这种，恍惚间以为自己掉进了黑洞。最糟糕的对待是让人产生绝望感。因此在亲密关系中使用冷暴力很容易直接激起对方绝望无力的感觉。小时候父亲经常跟我说，如果有一个人惹了你，你很生气，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不理会他。在我很小的时候，一旦我父亲对我有责怪时也会不理我，并用一种凌厉的冷漠的眼神看着我。我特别害怕他的那种眼神，甚至不敢看他。那种眼神看过之后会觉得自己都不存在了，失去了自我价值，也失去了掌控感，特别恐慌。我知道他在惩罚我，用一种冷暴力的方式。可以说冷暴力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其实就是忽略你的存在，并且让你自己体会到自己没有任何价值，而且你的一切都取决于那个施暴的人。以前遇到过一个人，他告诉我说，跟丈夫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有时想跟他说说话， 但他总是以很累很忙把我怼回去。尤其是他在玩游戏的时候，想跟他一起做点事儿，叫了他三声，他就好像没听到一样，一点回应都不给我。有段时间，很多妻子成立了一个反魔兽游戏联盟，原因是很多丈夫沉迷在魔兽的游戏中，对家里的人事物不管不顾，对此妻子们很反感，所以成立了这样的一个联盟。丈夫沉迷在游戏中，对周遭的环境自动产生了一个隔离，这种隔离就像隔着一面玻璃墙，妻子能看得清丈夫，但是他们无法进入他的世界，这也是一种冷暴力的对待方式。当你想去跟对方产生一些互动时，对方给你的反馈是一种拒绝、冷漠和不愿搭理你的态度，那么很可能你被冷暴力了。就像对方对你所有的情绪、情感、语言、动作都不做任何的回应。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用冷暴力的方式去对待对方，很可能是因为这也是我们曾经被对待的一种方式。当你认同这种方式时，一方面会对对方有一些嫌弃和责怪，感觉到被伤害，另一方面会把冷暴力变成攻击别人和惩罚别人的手段。冷暴力对亲密关系的破坏是非常大的，当你用冷暴力对待对方时，无形中就把对方当成了你的敌人，你要惩罚他，杀掉他。生活中你会不会经常用这种冷暴力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呢？如果有，或者你的悲伤或者悲痛正在伤害另外一个人，激发怨恨的同时也在把另一个人赶走。 在月光背后，有谁在意我们的生活？坐在安静角落，该为这一刻找个解脱。不要你眼里伪装的内疚，该是自己幸福的时候，静静地想一想，谁会追求刻意的温柔？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处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志同道，行志远，1039俱乐部愿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着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

西西跟他身边的朋友了解到罗确实没有新欢，西西认为罗依然是爱他的，便开始反省自己是不是缠他缠得太紧了，导致他想要些空间。西西乖巧地听他的话，少去打扰他，静静地等待他主动联系。可惜罗依旧冷落西西，并不主动联系他。西西难受极了，觉得罗不像是在谈恋爱，终于忍不住了被冷落，提出分手。罗答应了。分手后的西西更难过了，他原本只想威胁下罗，好让罗来挽留他，把他搂在怀里哄他。他并不是真的想和罗分手。西西不断地回想起罗的好，想起他们热恋时的甜蜜往事。毕竟后来罗除了冷淡些，并没有其他的不好。西西后悔了，他依然很爱罗，于是找罗复合，罗也同意了。但旧态复发，罗还是冷冷的，对西西不上心。西西在他的冷落里又感到痛苦，问罗为什么不理他，为什么不能回到从前，罗只是沉默。西西在痛苦中又提出分手，又复合，又分手。在半年的时间里，西西和罗不断破镜重圆。最终西西在罗冷暴力的分手中被耗得精疲力尽，和罗提出了最后一次分手，果断地将罗的一切信息拉黑。西西默默地在角落里舔伤，别人问他们为什么要分手，西西苦笑道，我也不知道。他突然变得很忙，很少主动跟你联系，亲密行为减少，你有察觉到，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你变得小心翼翼，会做讨好状，听从对方的话，给对方时间和空间，少些打扰，减少主动联系。他变本加厉，以无所适从试图挽回。这阶段冷暴力程度加重，如果你不主动联系，他压根儿不会联系你，可又不会主动提出分手。随着联系变少，原本在热恋期的你像一下子掉进冰窖，你感受不到热恋，感受不到他的爱，你开始承受被冷落的痛苦，开始不断质问对方是否不爱你了。此时对方通常会否认，各种找借口，却不主动提分手。你确认没有第三者，对其抱有幻想，并开始检讨是否自己做错了什么。这时候你尝试挽留恋情，会主动讨好对方，例如会重返约会的地方，会放下姿态，可以做对方喜欢的事儿。这时候对方态度有所缓和，两个人恢复短暂的联系，给你和好的假象。原来一切都只是假象，对方继续实施冷暴力，你开始感受到疲惫，在冷暴力下情绪开始反复，有时候希望能一刀两断，有时候又舍不得，渴望回到热恋期。你试着提出分手，可并不是真正想分手，你渴望对方受到威胁要挽回你。这个阶段对方可能在沉默中答应分手，好吧，像是不情愿地答应你。你在他犹豫下又不甘心地回头找他，这个阶段会重复，分手复合，分手复合，重复次数越多，你被消耗的就越多。你在痛苦中绝望冷静，彻底与对方分手。 你在被冷暴力的痛苦里终于明白他不爱你了，你原本炽热的爱被消耗殆尽，心冷了，彻底的告别这段恋情。男人们为什么喜欢用冷暴力来分手呢？不能当坏人，不忍心伤害他，怕他难以接受。殊不知冷暴力分手比直接提出分手所传递的伤害更大。调查研究指出，走出冷暴力分手阴影所需要的时间，一年以上的比重最多。遭遇的冷暴力分手持续一月之间和半年以上的比重最多。说到底，冷暴力分手是某些男人自私心所为，自己不爱了又不想主动提出来，显得自己很渣，怕自己会有内疚，将主动说分手转移到女方身上，转为自己是被动分手的，不用承担道德上的内疚感。开始相爱时通常体体面面的表白，郑重在一起，那么在不爱时能体面的坐下来吃个饭，郑重的说分手吗？ Yeah. 再见不负遇见。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曾经有一个采访，在一段感情中，对方做什么是最让你难以忍受的？2000个受访者的答案是出轨第一，冷暴力第二。很多人说，冷暴力有时比语言暴力更伤人。那么你感受过冷暴力吗？你使用过冷暴力吗？关于冷暴力，你有什么看法？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讲故事，故事的标题叫做《冷暴力是最渣的分手方式》，作者是一位叫做苏笑烟的网友。爱与不爱，坦荡一点就够了。在爱情里，不是只有暧昧、在一起和分开这三种状态，还有一种关系是，虽然我们名义上还在一起，但你和我的距离却像隔了十万八千里。你我明明近在咫尺，却好似山远水长，我无法拥抱到你。前些天我发现闺蜜樱桃有些反常，我写的那篇像被你裹进大衣，从此风霜雨雪不侵袭，明明是一个欢乐的结尾，她却单单挑出了其中的一句，落单的恋人最怕过节来转发。我问何故，她苦笑着说，因为这句才符合我的状态。我一头雾水，樱桃明明是个有男朋友的人呢。她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明明有男朋友却过着单身的生活。其实两个人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矛盾，没有争吵，突然有一天对方就音讯全无，不发微信，不打电话，不见面。要不是他的朋友圈还如往常更新，简直让人怀疑他出了什么意外。一边是活跃更新的朋友圈里的笑脸，一边是不会弹出消息的对话框，两个人像是在两个平行世界一样。更没想到的是，没过几天男生就被公司外调去往另一座城市，于是他一声招呼也没打就离开了。当樱桃看到他发出的另一个城市的坐标和状态，彼时人家连房子都收拾好了，于是樱桃的心也彻底就凉了。其实我们怀疑男生的冷暴力只是在逼樱桃主动说分手而已，毕竟先说出分手的那一方会承受负疚感和道德谴责，没准一不小心就被骂成渣男，分不好就变成了车祸现场，于是冷暴力成为了一种惯用分手套路。他要以 不忍伤害你为由，让你先说出分手两个字，于是就能理直气壮地离开你的世界，而毫无罪恶感。简单来说，冷暴力没有道德风险，投资小收益大，乃居家分手之良品。但我觉得这才是最渣的一种分手方式。最深的伤害不是直截了当的摊牌，而是我还在心心念念规划着两个人的未来，你却在含含糊糊地谋划着如何才能妥善离开。一段关系中最让人饱受折磨的，也不是分手后的失落黯然，而是分手前你突如其来的态度冷漠，而我却反反复复思量分析到底自己是哪里不对，直到最后还死活不知道是为什么。樱桃遇到的这种化作万年冰山脸突然失联不见的招式，是冷暴力里最常见的了。这一招通常很管用，另一方被憋出内伤，在冷暴力里痛不欲生，却看到你像个没事人一样，够不着，骂不了，打不到，也就明白了你的意图。这种情况下，任谁也坚持不了太久，不是主动说了分手，就是默默开始了各自生活，分手于无形之中。但毕竟这种冷暴力太直接了，风险也比较大，弄不好还是会落个渣男的名声，所以还产生了另外一种温情默默式冷暴力分手，希望大家擦亮眼睛。还有一种常见的冷暴力的分手方式，是他一如既往地出现在你的生活里，还会陪你吃饭、逛街、看电影，但是明显心不在焉，也越来越客气。和你在一起，他总是在盯着手机，不会主动找话题，也懒得接你的话题。你给他倒杯水，他跟你说谢谢。你问他说好的约会怎么取消了，他告诉你实在不好意思，公司那边有点事儿。他还是会联系你，只是聊天的内容和相处的模式不再亲密，让你弄不清楚为什么眼前这个曾经最亲密的人变得像陌生人一样。如果你问他到底怎么了，他会一脸无所谓地告诉你，我没怎么，全都是你自己瞎想的。慢慢地过了很久，女生才会终于明白，眼前的这个人虽然还在身边，但心早已经不在了。在尝试多种缓和与解决方式无果后，女生过分心累，最后也只能走到说分手的那天。而男生还十分惋惜地表示，我还是爱你的，是你放弃了我们的感情，不是我的问题。这种含情脉脉式冷暴力相对于第一种来说甩锅甩得更漂亮，但对于对方来说，因其暧昧难料，便也更拖延折磨。他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会给人一种错觉，他还爱我，因为还抱有希望，而一次次的结果总是令人失望心冷。如此上下落差的反复，简直就像是凌迟酷刑，比起一刀毙命更使人生不如死，惶惶不可终日。其实很多情况下不爱了本身算不得什么罪过，恋爱中曾经有过一见钟情，如今不想继续柴米油盐，两个人的不合适有万般原因， 考量之下做出离开的决定也在情理之中，哪怕仅仅是因为不爱了，总好过同床异梦的别扭一辈子。但是分手时的态度却至关重要，利落干脆胜于冷暴力千倍万倍。因为离开的痛苦总量是不会变的，但冷暴力的煎熬却是加倍的。如果走不下去了，两个人大可以开诚布公，平心静气地谈一谈，而用冷暴力把对方逼退，自己卸下责任一身轻的做法是最没有担当的一种方式。学会分手比学会恋爱更难，人们在分别这件事上很少能够正确地好好坐下来将很多事情说清楚，但是直到分手之际仍能体谅对方的感受，用冷静公平的方式结束关系，才是合格的爱人和妥善的处理方法，才不枉真心相爱过一场。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107.3 北